穿过所有的记忆，谁都知道我在想你。风吹来的沙，明明在哭泣，难道早就预言了分离？ 大牌意味着资本、历史和文化。大牌应该是精致、品味和气质。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。主打歌的好坏，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。手工定制，仅此一家，大牌主打歌。 大牌主打歌总有一首是特别为你准备的。各位好，我是林哥。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带你听到的是张雨生，这个永远都活在我们记忆当中，代表了青春和理想的声音。接下来这首歌却显得有一点点的俏皮，歌曲的名字叫做《一天到晚游泳的鱼》，收录在张雨生退伍之后的第三张专辑当中。和以前的作品不同，它既不同于《带我去月球》当中大张旗鼓的实验性的创作，也并非像《大海》这样的歌的大众化的走向。在易于吸收的旋律当中，张雨生在文字上的创作再现锋芒。仔细来听，仔细研究，你会发现这是当之无愧的经典。 情愿困在你怀中，困在你温柔，不想一个人寂寞无边漂泊，就像鱼儿水里游，你的心河流向我，不眠不休的追求。

这首走的路只有我一个人，伤心天荒地老。原来牵着手走的路只有我一个人，伤心天荒地老。原来牵着手走的路只门前，我看到另一双鞋，猜测你跟谁在狂潮之后的夜，你是否流泪哭诉和我的决裂，在他面前轻盈的安慰，你怪我忽略你想透露的疲倦，你视而不见我努力做的体贴，我们的差别在对爱的感觉，你要浓烈我要细细入睡，我以为我能握住你懂爱，却出现裂缝，怪我没有他温柔，用一夜去守候可能失去的你，人生担心是否有用，我以为我能付出你懂爱，却出现裂缝，心大不敌才肯说，留下惊慌的我没有机会重头，破碎的心还是对你心有独钟，怪我忽略你想透露的疲倦，你视而不见我努力做了体贴，我们的差别在于对爱的感觉，你要浓烈我要细细入睡，可能失去的你认真的心是否有用，我以为我能付出你懂爱，却出现裂缝，心到谷底才肯说，留下惊慌的我没有机会重头，破碎的心还是对你心有独钟，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。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，